好，时间到，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有成人主日学这个事工，也感谢你过去这大约半年多的时间，让我们可以用这个教材帮助我们认识罪。因为其实认识罪其实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例外都是罪人。我们也感谢你祝福我们。一直到末了，今天是最后一刻。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这大约45分钟的时间。帮助我们，就像你一向都赐恩于我们，帮助我们思想，帮助我们讨论，帮助我们教导和学习，都能够最终达到应该有的效益。不只是叫个人的成长，也叫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处境之下越加成长，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OK， 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是讲到疏忽的罪或罪的疏忽，sin of omission。这个疏忽的罪，这个概念应该不是非常难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犯罪这个字就是一个动词嘛，所以动词容易让我们以为犯罪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事，但疏忽的罪简单的说就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做什么事才犯罪 ，right？ 有的时候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而且往往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这也是犯罪。雅各书4章，忘记第几节，13节吗？凡知道善的事，不去行，就是罪。OK， 大概是这个概念。顺便一提，关于那个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一直重复提，我们这个教会的韧性标准之一就是西敏大道理问答，解释这个，我认为是最详细的。那如果你用我们读书会的那本书 VOS 的大要理问答的注释，你又可以更详细的看到它的每一条诫命，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都有正面的指令，也有负面的禁令。OK， 我认为这是非常合宜圣经教导读律法、理解律法的方法。OK， 所以Mark Jones。在244页开始就提到说，我们往往专注于上帝的禁令而忽略他正面的指令。这个有一点，我们往往会注意到我们什么不该做，所以我们就不去做。这个好像是不是就不做，借此遵守上帝的命令。可是反面的，不该做的总是暗示 imply 含义你该做的，这个是我们往往忽略的。OK， 偶像崇拜他用这个例子，用就是在第一段，偶像崇拜最终是叫我们服侍自己，而不服侍上帝。OK， 偶像崇拜也阻碍我们向他人行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对这句话的理解，或者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OK， 西敏小奥里问答就是在那边定义何为罪，凡不遵守上帝律法就是罪，约翰也这么说。 Alright， 不遵守或者违背上帝律法的行为就是罪。这个行为我们当然可能不只是身体的动作，也是心智上的行为，就是罪。 OK， Mark Jones 是用经文的例子，是马太福音23章，那边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该做的事你们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你们倒是很尽情的去做。 也许这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做不该做的事，很明显的，我们明白是罪，我们不该杀人，不该说人坏话，不该毁谤人。但是有的时候，像这个例子，法利赛人，你认为当他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甚至如果他觉得他献上更多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成为罪，不是吗？做过多的善事是这样子，像这样子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之下，法利赛人是一个好的例子，有一点罗马天主教行善或做功德的概念。我在某上面做的过多的，好像过于我本分，过于上帝呼召我或上帝的话语要我去做的，我以为这个可以为我赚取在其他上面的缺乏，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罪。Okay. 疏忽的罪 sin of mission、当然另外一个罪就是人没有做什么直接该做的事没有做。譬如说、我饿了没有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住客里等等。但我们理解这耶稣的意思是，你们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如果我们忽略我们中间其中一个最小的，饿了没有给他吃，渴了没有给他喝，没有招待他，那这就是坐在，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听到主耶稣对我们说，你没有坐在我的身上。好，第一段 OK 吗？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食物就是说这件事。 I don't know， 我刚刚在想那个没有食物到底是在讲什么。No food。 没有，没得给哦。 没有食物，你们觉得没有食物？马克琼斯这个标题，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写没有食物，会不会跟今天讲到经文有关系？亚当犯的罪是什么罪？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亚当，就是按照雅各书一章14-15节那个整个罪的发展的过程，你可以分析亚当在这一步上面犯什么罪，犯什么罪，犯什么罪。亚当他有没有犯 sin of omission， 就是忽略的罪？有。他可以说他犯罪的本质就是忽略的罪 ，right？ 他没有治理那些上帝托付他治理的，在地上爬行所有的万物，包括那头蛇。他没有保护他的妻子。他该说话的时候，哎，他该说话的时候没有说话 ，right？ 欢迎。那个我们有一个中班的，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去，是在教大药理问答。哦，小药理问答，这是 OK， 好，那我们 right，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到也会可能也会看到这一点，就是亚当犯的罪可以说就是一个最经典最典型的该说没有说，该做没有做，该采取行动没有采取行动。 OK， 但下一个段落就是圣经很明确的指出，我们不仅要避免犯罪，还要积极的负面的消极的避免犯罪，还要积极的行义。所以一个基督徒成圣，不要妄想好像有一种那种修道院，我躲避世界，躲避红尘， 得 以修行成圣这样子的概念。主耶稣意思是说，你们是在世界上，虽然你们不属于世界，但你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就不能只避免，还要做。还有另外一个相对概念，我想在这里有提到，就是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形容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其中一个就是效法基督或者穿戴基督， right？ 但是我们总是，你看新约里面许多的这穿戴的用词，通常跟脱下有关系，脱下旧人，穿戴新人，穿戴基督，同样的概念，你不能只有脱下，你不能只避免不做，你还必须要做什么 ？OK， 所以另外一个用词就是续犯或续役之罪，实际做出来的 sin of commission， 这是在这边的第二段。OK， 但这种续犯之罪也可能是疏忽之罪，怎么说呢？这个段落，对不起，我们没有那本书，我是用我的那个原稿。四章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有一个Stillingfleet， 他说这其中有非常可怕的含义，很严重的含义。什么意思？可能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也稍微有点关系。有的时候你故意在某些上面过分行善， right？ 因为你要避免在其他方面的原因。法利赛人他们可能在回向上面奉献很多，然后就避免什么？避免供奉他们的父母。听懂我的意思吗？ right？ 人很容易在这个上面找借口，不是吗？就是有一种那种补偿概念，或在这方面 做够了功德，在其他方面的缺失就补偿我在其他方面的缺失。是 我想是不是 有这种概念？所以以利的例子，他两个那个邪恶的儿子，以利所犯的罪，他是该责备他们，可是他却没有责备他们。所以在这个这段落的最后一节，基督的生命既是脱下，就是穿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呢。所以 Mark 在这边提到，我们所犯的罪，如果你仔细想，你不只是疏忽某个罪，也你不只是你，当你犯下某个罪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看是那一个铜板的反面，你一定疏忽了另外一个罪。有没有什么例子？大家想？ 他给的例子，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从来不会这样想。他说，丈夫对妻子说话过于严厉，就违反第七诫。 第七诫面是什么？ 不可亲近 你。OK， 怎么违反？怎么违反第七诫命？哦，如果我们手上现在有本大要理问答，可能你可以从大要理问答里面马上就找到答案。但是我们想一下，我们是否同意马克琼斯在这里所举出的例子？如果一位丈夫他犯的罪是对他的妻子说话过于严厉，这也犯了第七诫命，就是不可奸淫的诫命，怎么说？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课程一路过来是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是帮助我们更敏感于我们这些习惯犯罪的罪人已经太不敏感的罪行。So, 好，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个丈夫对妻子说话过于严苛是犯罪，得罪了妻子，但是我们能不能延续按照马克琼斯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这不只是讲话不够客气，而是什么也犯了奸淫，怎么说？其实我觉得他的逻辑并不是很困难，只是我们不时常把它连在一起。不可奸淫的反面是什么？或者正面的不可奸淫是一个负面的禁令，它正面的命令是什么？要爱妻子如爱你自己的身体，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就我们就用以弗所书五章的例子 ，right？OK，、okay?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对妻子说话过于严苛，就不是爱妻子的表现，你就没有达到第七诫命的正面指令的要求，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以此推论，我们很多的罪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帮助我们更深的检视自己的罪，以提醒我们。今天讲到会提到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应该非常的害怕罪，就是你仔细去看那个吃果子的那个罪行，我们真的仔细去看那个罪行所代表的一切，你真的应该害怕，我们真的应该害怕犯罪，就是认真看待我们会犯罪，也犯下极为可怕的罪。我们时常觉得我们的罪不那么 OK， 只是因为我们太无知了，想的太少了。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想法问题？好，那我们疏忽的严重性是下一段。所以延续这样子的操练，你认为一个基督徒会越加的估摸，还是越加的大而化之？在某些程度，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越加的估摸，不是吗？他这边讲到说，我们很容易以为一个人犯严重的罪，必然是关乎上帝的律法或上帝话语明文禁止的事物。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等等。但是 Thomas Manton 说，在许多情况之下，疏忽的罪反而比你积极续犯之罪更加的恶毒，或者更加的可憎恶。Okay. 这一段我们再用不可奸淫这个好了。不可奸淫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在网络泛滥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处境之下，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或这个时代特别对我们挑战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是眼目的情欲， right？ 因为那太简单得到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最直接的就是不要去看你不该看的东西， OK。但是我们在这其他地方也有时常提到一个概念，你不能够只不看， 你可能可以一段时间只不看，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正面的你该看的，你到最后总是会去看，因为你的心，上帝创造人心，他总是会向往，总是会爱某一个东西。所以当你的心没有一个正面的填满你心中那个爱的需求，你总是会去看你不该看的东西，你总会去爱你不该爱的东西。大家有想法吗？知道这个概念吗？So, 是的，你可以在讲台上面一天到晚说你不要去看色情，不要犯奸淫，不要等等等等等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很多很多教会教导。那我礼拜一的早晨大概就是这样度过，就是听其他教会的讲道，都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很多都是不要，然后讲到都是你看你。我觉得是的，我们需要这样提醒，但是那正面的你不要，你掏空了那个不要，那人心中的那个需要从什么填起来？你的真正的解药是什么？真正解药按照圣经教导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他是真正的所有罪的解药，所有人心灵空虚的，填满心灵空虚的解药。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时常会也许跟我们的孩子吧，就是我会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但是你必须告诉他，你真正必须呈现在他眼前的，摆在他面前是他要的是什么。那同我们的缺失时常是我们也许会呈现这是你应该要，但是我们自己都不够渴望基督，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基督够精彩，他在我们心中没有活化出来。所以当我们试图传递这个基督，要将这位基督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活化出来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力。 Right? 一个教会的讲道也是这样，你可以讲再多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基督在人面前活现出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觉得到最后那个都是很衰弱，很虚弱的教导，可能可以一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维持长久。所以他这边讲说，我们要借着圣灵将我们的心思集中在上帝和基督的身上，这样来履行正面积极的职责。 OK, 这一段大家有问题吗？你可以继续谈下去。就是你不能只有负面，你更重要，我认为首要的是你要有正面。你该向往什么，你该做什么的 OK。 然后有一段 Manton, 我觉得这段他说疏忽之罪会使我们更加的刚硬，这段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你疏忽，你 omit 你该做的事，不要以为这是好像因为你没有去做，你往往在我们的生命的不会留下痕迹，没有去做好像。但是 Manton 在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没有去做的会叫人的心更加的刚硬。他在这边提到大卫和别示巴的例子，但是他在这边最后一段就是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的，不要停止聚会，不要疏忽停止聚会。为什么？因为你停止聚会，至少在希伯来书十章的处境之下，你就没有什么跟弟兄姐妹彼此督责、彼此鼓励、彼此教导的机会。但是你疏忽，你停止聚会，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 可是在这个过程之后，你的心就越加的刚硬。Right? 下一个段落，我觉得也是那个关于杀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主他自己的教导就是你没有拿起刀杀人，但是你对弟兄就是有愤怒、有仇恨，那个就是杀人。OK， 我不要去恨弟兄，但是如果你没有爱邻舍如己，你的心仍然会越来越刚硬，不是吗？所以他在这个最后一段讲第六诫命的要求，你不只是 不杀人，你还要什么有节制的使用食物、饮料、药物、睡眠、工作、娱乐，宽容的心胸、爱心、怜悯、谦顺，其实这就是圣灵的果子。你必须操练那圣灵在你心中结出的果子。他说缺乏对人宽容的心胸就触犯第六诫命，这是一个疏忽的罪、right? 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大家没有问题吗？没有想法。 我可以分享说我今天早上的经验吗？就早上我坐火车来的时候， 你不是开车？嗯，今天没有开。OK。 然后就坐在，然后我跟一直坐往旁边，然后某一站上了一个阿伯，然后他靠着我的那个位置，然后我自觉的哼歌，哼的有点大声，然后我就想说，我不太喜欢人家那么靠近我，但是他就是很靠近，然后就在哼歌，他说。我要忍耐，我不可以表现出很害怕，因为有时候在火车上有很多，比方说奇怪的人，我其实很怕他那么靠近，然后做一些奇怪的举动。所以其实一方面我是有点害怕，但我想说，我们要学习宽容一下，不然就去他。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新的，因为我们到教会，你知道要开车开两个多小时，我真的越来越深刻体验。一个基督徒在主日到教会的那段过程是最受试探的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让你遇到各种事，夫妻之间会发生各种的冲突。You know what I mean? 孩子会有各种的状况，都是在主日到教会之前发生事。I don't know， 如果你遇到一个怪叔叔，在某种情况之下，也许有的时候你的表现需要保护自己吧，以遵守第六诫命 ，right？I don't know。好，我们要不要看下面一段？我们今天应该就可以把这最后一段课文看完。他说在信仰上面的疏忽，祷告，但以理例子，但以理是你可以说付上生命代价祷告，因为在但以理的处境之下，他的这样子的公然的祷告会为他带来杀身之祸。 OK， 但是顺服上帝总好过顺服人。 然后他下一段说，基督徒生命中有些职责是不容商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改这个翻译，是我的。他说疏忽这些职责会致命的影响我们与上帝同行，致命的影响我们与上帝同行。所以祷告当然 是其中之一。我们少想到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呢，圣经全部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的主不只是在说放到嘴巴里面吃的，因为人活着不只是什么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然后我们的主他自己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之粮。所以日用的饮食，如果我们求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最好确定我们有领受这个读圣经默想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做，没有吃这个粮食的话，你不应该以为它不会致命的影响我们与上帝同行的生命，就是我基督徒的生命。悔改，硬着心不悔改，不应该，你不应该以为这个不会影响我们信仰的生命。然后他下一段他说，对上帝的话语无知是一种疏忽之罪。拒绝受教的心是一种疏忽之罪。现在基督徒没有任何理由不读圣经，现在基督徒没有任何理由至少读过一次圣经整本。从我们中间有人最近很高兴读完一次，然后还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个壮举。对，所以 right那个 Saint Jerome 他这边有一段他的话。在第五世纪的时候他写这段话，在第五世纪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绝对不是人手一本圣经，甚至不是每一个家都有一本圣经。Right? 但他说如果对圣经的无知其实就是无知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罪 ，OK， 不认识基督是罪 ，OK， 大家可以接受这一点吗？尤其是当上帝赐给我们他的道，好叫我们认识那道成肉身的儿子。就此来说，如果一个人就是不读上帝的话语，不听上帝的话语，不默想上帝的话语，那你很难说他没有犯罪。从很多层面来看 ，OK， 他这边讲到一个，如果你不读圣经，如果你不读上帝的道，以寻求那道成肉身的儿子，那其实你在做的是什么？你不只是忽略这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职责，认识上帝，并且认识独一的上帝，并且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不只很可能失去永生，因为你没有做到这个。你失去永生的另外一面就是什么？你没有向上帝敞开心，你敞开的心是面向世界。他在这边讲，你等于是敞开你的心，让世界不敬虔的思维填满你的心智。Right? 这跟刚才讲到说，你不能只脱去，你必须穿上；你不能只除去，你还必须填满。 他这边讲说，这就是为何疏忽聚会和聚会敬拜会极其危害我们的灵魂。所以希伯来书十章我们刚刚提到的，所以不要忽略了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应该要聚会，怎么什么什么。他下面讲很少人会继续读下去，因为你不聚会，你没有办法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尤其是知道那日子近了，末世主再来的日子，所以你如果停止聚会，你就没有办法彼此劝勉，也失去机会对激发彼此的爱心，对彼此行善的机会。 OK， 他这一段的最后一个也提到喂养，也直接提到主的晚餐。如果我们不吃他的身体，不喝他的血，我们就错过他赐给我们领受恩典的管道。如果我们不在公众敬拜中敬拜独一的真神，就会以其他事物，用其他方法，在其他的地方取代我们敬拜的应该敬拜的位置，用其他东西来取代上帝的位置。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忽略聚会，我们忽略使用圣道和圣礼，善用圣道和圣礼 ，right？ 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往往不坚持真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领受真理，但是你仍然需要那种被爱的感觉，好，就这样讲。所以那种好，我们说被爱的感觉，你就必须从其他地方得着。如果你没有从上帝的话语之中，在敬拜他之中认识上帝，认识他是如何如此的爱世人，上帝的爱何等的向我们显明了，不明白这，那你需要被爱的那个需求就必须从其他地方得来，从世界得来。哼，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思考哦。停止聚会，没有团契，牧师会唠叨，然后会在那边盯，真的很烦。好啦，怎么样？但是这真的是 ，right？ 他的这一段的最后提到懒惰是一种疏忽的罪。这个懒惰叫人啊，不相信任何事，不关心任何事，也不想要知道任何事，不沾边任何事，还也没有办法，其实不享受。我认为这样子的人，他懒惰人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任何事，不爱任何事，不会。我想在这边享受是需要 you need to work， 你需要工作，应该说你需要 put in the effort， 你需要，你真正要享受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付出代价，应该是这样讲。哎，读书，现在很少人读书了。你要真正享受读书，你必须要学习如何读书。你要享受爵士乐，好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接触爵士乐，其实我根本不懂，我只是觉得那很酷，我很喜欢，因为我以前是照相的，我那个爵士乐是一个非常 visual， 非常就是你看过很多爵士乐的相，我是到那俱乐部开始拍照，然后。可是你学习听那个音乐，我不是，你们知道我是音乐白痴，但是你开始爱爵士乐，你可以开始欣赏，你从中得到，因为你有投入一些努力，投入一些时间 ，right？ 任何音乐也是这样，电影，你的孩子，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你更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就是这样。那懒惰，这边讲到懒惰的人，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享受任何事情。It's a 不爱也不恨任何事情、啊。懒惰的人也没有办法关心为上帝的荣耀热心。懒惰是一个很明显的疏忽之罪，有很多的疏忽构成一个人的惰性。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最后一段应用，也是我们这个课程最后的一段应用。很有趣 ，James Usher， 一个还蛮重要的神学家，他最后临终之前，居然他是说赦免我是，尤其赦免我疏忽之罪。这个跟大卫的哪一段祷告可以？大卫祷告 求上帝显明他心中的罪念，不叫他犯任意妄为的罪。疏忽之罪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疏忽了。 你听懂我意思吗？你可能知道你没有你做了什么事，但是你比较难明白你自己没有做什么该做的事，所以也许特别需要上帝的恩典提醒我们。说到最后，当然就是看耶稣基督，赞叹他为我们行出的顺服。神学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基督积极的顺服和消极的顺服、right? 其实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顺服，通常是说他不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还一生都完全顺服上帝，而且是你可以说那是代替我们顺服、right? 顺服行出我们没有行出的顺服。 OK， 所以我们看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按照他自己说话，他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也许可以激励我们效法他。这个最后一段我不知道你们读了有没有什么想法。我是觉得有点有趣 ,Mark Jones, curious。他在最后一段他说我们应该看基督的顺服、right? 然后他在最后一段他在这边讲说什么，如果我们 OK， 如果我跟你讲说你要效法基督看基督的顺服，这通常是关乎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哪一个，你如果你要这样分哪一个部分，是称义还是成圣，效法基督应该是成圣 right? 关于成圣，可是他为什么在这边讲说那个称义的部分，Why? 为什么这边讲说基督的顺服为我们成全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成全的义，因此我们应该有信心上帝不可能拒绝我们，因为他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义接纳或不接纳我们，而是按照他儿子的义，而我们是有份于他儿子的义，是凭着信心、right? 因信称义。那这个跟我是有点好奇，为什么 Mark Jones 这样子结束这一段？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他这边有讲到就是关于律法主义的，对，就是如果我们要凭自己的义来到上帝面前，那是最疯狂的想法，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因为基督完美且完备的义解决了我们这个难题，他提供每个人都需要的，只有他能够提供这个东西，就是完美可以在上帝面前蒙上帝悦纳的义。那这跟我们行善或者不要犯下忽略的罪有什么关系？我想了，我不知道。告诉一个人，你要行善，你应该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你应该要讨上帝的喜悦。然后你叫他明白，他已经蒙上帝悦纳。或者你告诉他你要讨上帝喜悦，但是你还不确定，你不确定他是不是蒙上帝悦纳。实际上来说，也许父母有更有这个经验。你认为哪一个会更积极的会行出那个义，或者真的寻求上帝的喜悦？就是一个已经确定他自己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你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会更讨上帝的，更积极的努力的想要讨上帝的喜悦，还是一个他不太确定，他不知道上帝是否悦纳他，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凭着，还是这样的人会更积极的讨上帝的喜悦？我觉得啦，我虽然没有孩子，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是吗 ？OK， 好，其实我们时间已经到，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我们比较没有时间再多讨论，就是做一些总结，但是 I don't know， 所以我们下次的下个礼拜就开始圣经论，我已经有提供一个那个引言的翻译，请你们先读一下，也可以给我一些回馈，那个翻译是不是 OK？ 我大部分其实几乎都是 AI 的翻译，我只是稍微看了一下。OK， 有谁带我们就结束祷告？ 就帮助我们可以靠耶稣基督来得胜，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等一下的主日敬拜当中，我们可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